这感觉真好，你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眼神多毛毛，小鹿在乱跳， 跳上了心扉， 心情到秋千，脸上红苹果，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来玩的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睫毛弯弯》来自王心凌2005年专辑《Cindy with You》。在当时唱片市场大不如从前的背景之下，王心凌依然可以坚持一年一张的速度，可想而知她受欢迎的程度。音乐形象态度深刻，有利也有弊。随着年龄不断增加，成功转型不容易，而且甜美系的标签也非常难以突破。2007年，王心凌推出专辑《Magic Cindy》，这首由马来西亚音乐人彭学斌制作的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，成为王心凌的抒情歌代表作。稍后我们还可以听到她在2007年专辑《Fly Cindy》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《飘飘》。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，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，要全世界注意，只是太年轻，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，一碰就惊天动地。今天看你，昨天的你去了哪里？那年夏天，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，直到后来，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。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，我的心空出了一块。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，回忆你真是精彩。

时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。悬空的上一步再继续，让呼吸来 hold 住，让意念别乱动，双膝摆荡荡荡荡，翻过黑木箱，可以强悍柔韧过机关，我将多难的统统变简单，身体的时钟脉冲滚动，你想看下一步，马上你的身体每个神经起来都摆脱这枷锁，满身的热火，反着热的潮汐荡荡荡，回声化的桨，分秒急速穿行过机关，我将复杂的统统变简单，快乐在体中延续始终。 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，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哇 烦扰。